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最高温度大概有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在未来两三日相当温暖，亦都有一两阵雨。不过去到星期日稍后，北风会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天气转凉啊！时间都是这个气候都刚刚好了。星期日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北风增强，星期日呢就是立冬。咁下周初天气转凉都是时候了。而家温度24度，相对湿度80%。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赤裸裸的天空，星星多寂寥。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 这首歌，亦都系有一阵子，当时出嘅时候咧，都相当之受欢迎啊！系辛晓琪嘅《味道》。睇下你记唔记得佢，认唔认得佢？ 一半晚餐，再分我一半被窝，你听我伤心的哭过。明早扑进地铁相坐，愁未必心锁。一半汽水再分你一半饮歌，长年陪好姊妹照磨，最后 有谁可去替代某一位吻我？每个圣诞像呼喊，然后都好想闪躲。好友说过，谁人最衬得起我？继续做梦，难道太傻？在妄想中。给我一半笑窝，如一半伤感的交错，重分烟送赠了祝贺，仍然活不可。一半探戈，跳出了一半痛楚，长年无止境的蹉跎，以后谁可？ 未必认得到他是哪个，不过一讲你就会知道，是啊，陈法拉，是啦，给人一个印象是靓女一个先，就是选美出身华裔小姐。当时我看她的时候、都不是看华裔小姐的选美，而是选了出来之后的某一个节目里面是跳这个中国舞。我就啊，这个女仔又好靓，又跳得好好看。咁由嗰阵时开始又留意佢啦，咁后嚟一路就慢慢多啲机会去演戏咁。咁演戏直至到有一套咧，就大家都会系开始都熟悉啲噶啦。早期啲嘅一套古装嘅就是《聊斋》吓，咁啊《聊斋》，然之后咧再到后期啲嘅呢个《冲上云霄》里边都有一个角色。咁一路咧都令人留下，即系开始即系留下一个深嘅印象啦，亦都慢慢系发掘到，哦，觉得佢演戏好好。每一个人都系噶啦，喺你从事嗰个行业咧，起码都要摆上十年半载嘅时间咧，先至可以去慢慢揣摩到你所做嗰个行业

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过，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默默承受际遇，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重拾往事，无奈重遇那天存在永远，下方的晚空更是遥远，在烽烟彼岸，你我在回望那一刹，彼此慰问境况。心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过，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默默承受际遇，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重拾往事，无奈重遇那天存在永远，下方的晚空更是遥远，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你我在回望那一刹，彼此慰问境况。 人与人之间的相逢相识都是一个缘分，你去旅行的时候，如果都能够在他乡遇见你昔日的一些好朋友，你会更加是一个喜出望外，同埋是很有一个共鸣的感觉，又或者可能之前的友情是普普通通，但是就因为在他乡遇到的时候，可能那种兴奋会令到你们的友情因为这而是更进一步都唔定，人生好多嘢系讲唔埋，不过咧就系好多嘢都系话要顺其自然，来又系咁，去又系咁，聚嘅时候开心，分开嘅时候都有一种好潇洒嘅感觉，好洒脱嘅感觉。聚一聚之后，跟住大家又各散东西，向自己嘅人生路途去进发。人生就是如此，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愿望尚至失落，谁人明白你心境寂寞，眼泪洒不尽，世事难得功，稳定厚薄，尽力无问收获，谁人能做到甘于淡泊，美梦 消逝，戏剧人生终有一闭幕。快乐时要快乐，等到落幕人尽。酒醉了后更寂寞， 叶振棠戏剧人生，人生真的如戏，有些情况在电影里面你会觉得个桥段是不是啊，做戏才是这样，但往往人生真实的还比戏剧里面更精彩。人生都要经过这个生老病死，久不久就会听到一些消息，就又不在了。通常这些都是大家熟悉的一些公众人物，而这个公众人物就大家都不是一早就有知道他一些消息，原因可能他就比较低调，但是当他在这个影坛是活跃的时候，他就都几高调，同埋呢就係亦都好入戏，做啲嘢呢就都几出位。咁但其实当年呢就係呢一班人呢係搞呢个电影事业嘅时候呢，就大家攞自己最擅长嘅嘢就夹埋一齐，就可以发挥所长，大家真係团结就是力量，亦都係一条心而搞到有声有色嘅。讲緊嘅就係当时呢都喺电影界呢创咗个好靓嘅招牌，省靓招牌就係新艺城啦。新艺城嘅三个老板石天、黄百鸣同埋麦家，咁亦都係为香港创造咗好多好好睇嘅电影。咁寻日睇到嘅消息呢就係石天呢就又先行一步啦。咁石天其实俾我印象都好搞笑啊，即係做一啲喜剧嘅人物，但原来估唔到当佢不在江湖嘅时候呢，就即係人係比较低调啲，可能係已经过惯啲繁华嘅生活呢，係低调嘅时候呢有返一个属于自己嘅生活係唔错嘅。咁新艺城创办人之一石天呢就因为癌症呢喺十月底呢就离开咗啦。咁佢嘅好朋友就包括咗黄百鸣啦，都知道呢个情况嘅。咁当年都係大家好老死地係拍档去大家度桥，做好多嘅电影嘅啲经典之作。咁佢就知道个老友係低调处理身后事，所以好多嘢呢都尊重对方，睇下之后点啦咁样。石天呢就係香港影坛嘅少将。咁佢睇到佢嘅造型呢真係好似差你卓别灵咁样，都一样咁搞笑。咁佢就同麦家、黄百鸣、施南生、曾志伟、Teddy Robin 同埋徐克呢就组成咗呢个新艺城嘅七怪，就打造咗香港嘅电影，创出好多经典嘅作品。而石天呢喺60年代嘅时候呢就加入咗邵氏，曾经演出嘅一啲嘅电影有啲叫做青春恋啦、小杀星啦、桃李春风、北地胭脂等等，而亦都拍过唔少喺70年代许冠杰嘅一啲经典嘅作品，包括咗鬼马双星、天才与白痴，亦都同成龙合作过蛇形刁手、醉拳， 咁佢都係一啲好搞笑、好诙谐嘅一啲嘅演出。但佢認為自己外形咧唔係好出眾，所以喺80年代嘅時候咧就專去幕後發展，就創辦咗新藝城啦，亦都創造咗好多嘅電影，好經典嘅，包括咗最佳拍檔嘅系列啦，《滑稽時代》就佢自己主演嘅啦，仲有《倩女幽魂》，同埋其中咧就《英雄本色》就捧紅咗周潤發啦，亦都成為大家一個共同嘅回憶，我哋啊集體嘅回憶。一支槍指住即係發哥嘅頭啊，喺電影裏邊嚇，即係咪我大聲又唔代表我冇禮貌嗰度咧？啲好經典嘅對白咧。咁而石天亦都有份喺《英雄本色二》嗰度演出，飾演狄龍嘅恩師龍四啊，大家唔知道有冇印象啦嚇。而佢喺91年喺電影《財叔橫掃千軍》就飾演財叔一角嘅，《英雄本色》當然。一定要听听呢首歌啦！《英雄本色》当年嘅几位主角：狄龙、周润发、张国荣。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声声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新鲜。新鲜

甚至在背后去支持他们。咁仍然呢个节目都是代表香港营养师协会提供一些最新的营养资讯给大家的。 嗯，咁林思维当年就是澳洲鼠是读这个营养的。嗯，所以你是澳洲注册营养师。 是啦。 好啦，这个礼拜呢想讲的呢就是在上个月大家都有留意到呢消委会做了一个报告啦。 嗯， 都同我哋息息相关啊！ 系啊， 我哋肚仔饿嘅时候都会食下饼干啊嘛。哇，做咗一扎嘅饼干嘅一个检测，到底安唔安全呢？咁样嗰啲 系，因为其实嗰个标题都几吓人嘅，因为即系上个月嘅时候一出传媒啊，或者个报告一出嘅时候咧，消委会就喺传媒里边就会讲话啊，全部嘅饼干咧都会含有一啲基因致癌物啊，甚至乎一啲嘅污染物啊咁样。咁，所以啲人一听就话吓，唔系啩？食咁多饼干会致癌，或者可能会有污染。污染啊，咁啲人就会一讲就惊吓，咁我以后都唔食饼干啦。 咁我就即刻留意，咦，我食开嗰只饼系咪喺呢度先？ 系啊，咁其实个报告里边咧验咗大概60种嘅预先包装嘅饼干样本嘅。咁其实佢就喺超级市场啦、百货公司啦，甚至乎一啲比较容易揾到嘅食品店里边咧，揾，到一啲好多嘅唔同种类嘅饼干啊。咁包括系我哋平时经常食嘅皮威化饼啦、夹心饼、消化饼、马利饼啦，另外仲有梳打饼。一啲类似手指饼啊、饼干条嘅一啲 product 啦，咁另外仲有哈力架啦，同埋水泡饼啦，同埋啲熊仔饼啊、鱼仔饼啊，类似啲咁样嘅产品嘅。 咁其实系呢60种啦，消委会所做嘅咧就有唔同嘅嗰啲嘅报告啦。 嗯， 大致上其实我哋作为一个消费者咧，系唔会记得咁多呢啲咩？ 系你唔好话你啊，我都未必记得。 系咯，即系嘅觉得，哎，如果系咁嘅话，当时嗰刻会好惊嘅。 嗯， 死啦，我唔食啦咁。但人點會啊？好快善忘嘅，跟住咧你又會去食咯。 係啊，同埋咧，我諗餅乾點解咁受歡迎呢，其實可能某程度上都係方便啦。係，咁當然咧係好味啦，因為除咗佢哋染咗啲基因致癌物或者啲污染物之外咧，其實餅乾大部分都係高脂肪啦、高糖啦，咁即係比不過係真係好味嘅。即係我成日都覺得話係嘅，真嘅高脂肪同埋高糖分嘅嘢係真係好味。咁除咗方便啦、好味之外咧，咁就真係價錢相對可能比起一啲新鮮嘅食材會平。亦都可以摆得耐啲啦，咁随时随地你想食嘅时候就可以攞一包嚟食。 咁头先我就话，就算话知道佢系唔好都会照食咧，其实呢个理念系唔啱嘅。不过我谂系一般嘅人可能会咁做，但系都藉此做咗呢个报告嘅时候咧，亦都等市民大众可以去多加留意翻。你以后有警惕啊，知道哦系有嘢，咁我最多系唔好成日食咁多咁样，减少啲咁样。 系咁又唔使话斩脚趾嘅，我自己觉得，因为其实呢啲都系我哋生活上必须或者可能经常会食到嘅一啲食物啦。咁，當然我哋就話啊，如果加工嘅食物就唔係太好啊，或者可能個纖維冇咁高啊，或者可能有機會有可能啲污染物啊咁樣。咁但係又聽完個報告之後，就又唔使太擔心嘅。咁，因為其實咧，佢哋都係即係消費者委員會或者食物安全中心嘅主要嘅目的，都係希望大家有個知情權啦。咁，知道呢啲產品可能有機會喺製造過程之中製造咗一啲嘅致癌物質啊，或者可能一啲影響身體嘅一啲物質啊。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啲咁。係 咪因為嗱，佢製造咧又有期限，起碼都可能有一兩年貨仔俾我哋食啊嘛，要儲存咁耐，梗要係做一啲嘢啦，係嘛？ 係啊，會啊，咁可能部分就會加咗少量嘅防腐劑啦，咁同埋另外可能部分嘅產品會用一啲比較冇咁容易變壞嘅一啲成分啦，即係譬如講油份嘅話，可能好多餅乾都會用一啲比較穩定性比較高嘅一啲脂肪啦，好常見就係椰子油啦，同埋棕榈油啦，咁或者甚至乎一啲嘅輕化嘅植物油啦，咁呢啲所謂嘅輕化嘅植物油或者部分輕化植物油咧，加埋椰子油啊、棕榈油咧，呢啲系比较冇咁容易变坏嘅。 因为其实可能就系对于嗰件产品可以就保存翻稳固啲啦， 系啦，稳固啲， 或者系咪甚至乎味道又好少少啊？ 系啊，因为全部呢啲所谓比较饱和或者可能稳定性比较高嘅脂肪咧，其实变坏嘅速度会慢啲，同埋冇咁容易益啊。 嗯， 即系好多时候我哋话啊，啲饼干益咗或者变坏，食落去有阵味咧，就是、因为佢油本身可能有机会变坏咗啦。咁可能佢有机会啲产品加防腐剂啊，或者可能加一啲嘅抗氧化物咧，系令到佢冇咁容易氧化。 嗯， 咁当你冇咁容易氧化嘅时候咧，啲饼干就可以摆耐啲啊，咁样咯。 嗱，咁啊，消费者就好担心啊，就如果话有害嘅话。 到底呢啲即係佢嗰個製造嘅過程加咗什麼啲咩化學物質嘅嘢，而對我哋嘅身體有啲咩影響咧？ 咁其實大部分佢呢個報告驗嘅一啲所謂嘅致癌物質啊，或者對身體有害嘅啲物質咧，其實係餅乾製造過程之中高温處理嘅時候，佢會將一啲本身已經喺度嘅啲物質轉化咗係一啲比較 active 嘅致癌物質，或者可能影響身體嘅啲物質。咁你諗下，我餅乾冇可能唔高温處理噶嘛？即係如果你真係有啲焗餅乾啊，或者可能焗蛋糕嘅一啲經驗或者常識都好啦，呢啲餅乾都會有機會係經過比較高温嘅情況之下去處理嘅。咁譬如無論係佢而家講緊嘅，譬如氯丙二醇啦，有啲呢啲咁嘅物質啦，另外係環氧丙醇啊，或者甚至乎丙烯酰胺啊，咁呢啲咧我都唔熟悉嘅，因為呢啲名咧其實我都唔係好熟，因為我唔係一個食物安全嘅人啦。但係其實呢啲全部咧都係喺焗製餅乾啊、焗製一啲威化餅啊，或者甚至乎高温處理嘅時候咧產生嘅一啲致癌物質。咁佢哋就話啊，原來食得太多氯丙二醇就會影響嘅腎臟功能啦，甚至乎影響中枢神經系統啦。另外好多時候會影響生殖能力嘅喎。環氧丙醇又係，即係影響有個神經毒性啊，甚至乎可能都係影響腎啊，甚至乎有機會致癌啊咁樣，類似呢啲咁樣嘅一啲影響咯。 咁呢個咧就係睇下佢製造過程裏邊嗰啲化學物質嘅個成分到底有幾多啦，同埋我哋係食咗有幾多先至一個好大嘅影響，即係最嚴重係咁啫。 係啊，我諗係個成分啦，你處理嘅時候個温度係點樣處理啦。咁另外就係頭先阿淺講嘅就係你食幾多啦。咁好多時候一定知道呢啲產品係冇咁健康嘅，即係比起你平時食生果啊、飲牛奶啊、可能食果仁啊，係一定冇咁好嘅。咁但係最主要我諗營養師嘅角度去睇，如果市面上任何產品或者可能驗咗60種產品之外，全部都有嘅，咁你係咪完全唔食呢 ？OK， 可以，你可以完全唔食嘅。咁但係如果你真係揀咗，譬如可能梳打餅又好、馬利餅又好、威化餅又好，諸如此類，咁你個份量係一定要控制翻，咁就唔好話以主要去一個正餐去食曬啲餅乾咯， 通常咧都係個小食啫嘛。 係啊， 譬如或者你朝頭早早餐你都食幾件餅， 係 或者下午茶我又食幾件餅啊，飲杯茶或者水咁樣樣。 係啊，係啊。 咁嗰度我哋個感覺咪咦好輕可啫呢啲嘢。 係啊，係啊。同埋諗我哋成日都見，即係如果講話我哋接觸嘅嗰啲病人啊或者人士都好咧，好多老人家咧好中意，譬如朝頭早有啲人中意飲茶啦，咁有啲咧可能唔出街啊，或者可能而家疫情即係少咗出去。咁可能求其买啲好现成嘅饼啊，咁可能食几块，咁就可能饮杯奶或者可能饮杯咖啡， 咁就算噶啦， 咁就算数啦。咁一来就系觉得佢哋好安全感啦，喺屋企啊嘛。咁二来好多时候啲价钱都系相对比较平 啊。我记得我哋细路仔嘅时候都系噶啦，经济啲噶嘛，都系用啲饼干浸啲牛奶食咁噶咋啦。 系啊，同埋可能细个好中意食黑力架啊嘛。 系系。 咁黑力架去浸牛奶咧， 系好正， 系好似好好食嘅一样嘢嚟嘅。 浸软咗又几好食 啊！系啊，咁但系咧，譬如讲紧呢个报告咧，讲紧譬如黑力架又好，或者可能啲夹心饼又好，或者可能其他嘅甜嘅饼干都好咧，嗰、那个脂肪含量啊、反式脂肪含量啊，甚至乎糖分含量咧，都有啲产品系比较偏高嘅。咁如果你长期去咁样食，除咗即系有机会可能有头先讲嘅一啲影响身体或者致癌物质之外咧，其实都有机会系摄取太多饱和脂肪啊，摄取太多嘅糖分啊，同埋反式脂肪啊咁样嘅。咁同埋另外好得意，头先我讲开就话啲油啦。咁其實我哋買餅乾嗰陣時候咧，我哋成日都提啲人睇翻個食物營養標籤啦，咁甚至乎睇翻嗰個食物成分表啦。咁佢哋有一段就講咗話咧，如果嗰啲餅乾係用一啲唔係太好嘅油去整，譬如棕榈油啊、椰子油啊，咁因為高温處理嘅時候咧，呢啲所謂嘅一啲致癌物質啊，甚至乎啲污染物啊，即係氯丙二醇啊、環氧丙醇咧，呢啲咧係會產生得比較多啲嘅。咁所以講真，如果你真係睇一啲餅乾嘅時候咧，除咗啊知道椰子油同棕榈油唔係好對心臟好，其實呢啲油咧，可能喺製造過程之中咧，都會產生多啲嘅致癌物質。咁所以我哋覺得，如果你真係去買餅乾嘅時候，除咗睇呢個消費者委員會嘅報告之外咧，咁其實可能真係要另轉面睇下個餅乾裏邊其實製造嘅過程之中加咗啲乜嘢嘅成分落去。 咁嗱，你嗰時都提過話咧，油要用靚油啦，餅乾用靚油整啊，梗係希望啦。但係嗰件餅可能要賣到好貴先得啦。 係啊，會啊。 咁所以一般咧就係大路啲嘅咯， 啊、 但如果我哋睇边一个都叫做系较为好啲嘅咧吓。 其实我谂，因为饼干本身个成本效益都好，即系要计数啦。咁、其实有其中个产品咧，佢哋就话用咗一啲初榨橄榄油去整嘅一啲即系麦饼啊咁样。系靓嘢嘅。咁佢验到咧，佢嘅致癌物质系低啲嘅。咁、但系我觉得系如果真系用啲咁靓嘅材料去整咧，或者可能啲咁高质素嘅成分去整咧，其实价钱都系相对比较贵。咁、所以如果你真系唔介意个价钱嘅，你另转面嗰个产品睇翻、个成分表，如果佢用譬如芥花籽油啊、或者可能标明系一啲譬如橄榄油啊，甚至乎可能系一啲葵花籽油啊，咁呢啲可能喺个成分表个油分系会健康啲啦。咁当然头先我讲嘅椰子油啊、棕榈油啊，或者可能部分氢化植物油啊，咁呢啲都系如果喺个食物嗰个标签里边排得好前嘅，咁、可能呢个都系对嗰个身体冇咁有益啦。咁另外好得意，有啲包装咧，佢就话咧冇列明系乜嘢嘅油嘅、就咁写植物油。 系 啦，咁可能有啲食物油咧， 你听个植物油好似好健康咯、 啊。系啦，即系你话，好多人都觉得啊，冇牛油噶，或者可能冇即系其他所谓我哋成日听嘅，譬如猪油啊咁样啦。咁而家好少呢啲油啦。但系咧，有部分嘅产品系就咁写植物油。咁头先讲植物油，椰子油又系植物油，棕榈油又系植物油，部分氢化植物油又系植物油。咁如果嗰个产品系冇列明乜嘢嘅植物油咧？其實都係要有少少懷疑嘅， 咁啊，真係唔好買啦。 係啊，咁又即係唔係唔買嘅，買之後就可能要提翻自己啊，係原來植物油都未必係隻隻都健康。咁呢啲餅就唔係唔食，咁就食少啲啊咁樣咯。 咁所以咧大家咧就重新去睇睇啦。啊，我買開食開邊只餅，即刻。好清楚地睇睇佢嗰個背後嗰個標籤成分係咩油先嚇。 係啊，咁同埋我諗睇除咗營養標籤，即係嗰個食物成分表咧，同埋我發覺咧，如果有啲人真係用真正材料去整，靚材料去整咧，佢一定寫出嚟嘅。即係譬如嗰個產品， 梗係要哇， 咪咯 咁靚嘢，我點會唔寫啊？ 咁如果真係有啲人真係真正寫咗，譬如初榨橄欖油或者葵花籽油，或者可能其他嘅好油咧，佢一定嗱擺出嚟話俾你聽，我真係用咗靚油。但如果佢話咦，我植物油肯定有啲嘢。好似唔话得俾你听咁样，咁所以可能都有啲怀疑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真系要再睇嗰个营养标签啦，即系嗰啲数字啊。即系我成日都话细到睇唔到，咁你就要睇下其实嗰个啱唔啱你食啦。 系啊，咁或者喺度咧都可以提醒啲朋友啊，你想清楚嘅咧，咁喺选择月刊嗰度咧就列得好清楚噶啦。 系啊， 有啲咩牌子嘅咧？都寫曬出嚟， 係啊， 圖文並茂。 係啊，咁當然成個 report 就都幾 technical 嘅，即係好多嘢啲化學嘅名稱啊，或者啲數字啊，咁好多人即係我都要刨下先可以寫講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大家有興趣咧，其實佢個表好好，成日都講佢啲報告好好咧，就係、你食開嗰啲餅咧，佢有個星星嘅表嘅，咁五分就屬於滿分嘅，咁啊越少星星咧。就會越差嘅，即係無論係佢 kick into account 係嗰個唔好嘅物質啊、致癌物質啊、高糖啊，或者佢個 label 做得唔好啊，甚至乎可能個反式脂肪比較高咧，佢就 overall 俾咗一個分數佢嘅。咁如果你係懶嘅或者唔想去睇啲數字咧，其實就咁睇啲星星就知嘅。咁你就會佢有分威化餅啊、哈力架啊、手指餅啊，咁佢唔同 category 分咗，咁佢由最多星星排到最少星星。咁你如果真係想諗下，咦，我買啲餅咩比較健康啲嘅，或者可能冇咁多。所謂的污染物啊，或者可能致癌物質咧，就可以去呢個消費者委員會十月嗰個關於餅乾嘅報告咧，去研究一下，咁睇下第一 check 下你自己食緊嘅餅乾安唔安全。咁當然佢唔可以 list 曬全世界嘅餅乾喺度啦，但可能譬如有啲餅乾，咦唔係翻嗰個餅乾喺個 list 裏邊。 佢咪係翻嗰六十種嗰度去？ 係啊，喺六十種嗰度，同埋咧佢嗰六十種咧都幾 common 嘅，即係都幾容易揾得到嘅，即係譬如啲朱古力夾心餅啊、檸檬夾心餅，我哋好細個食嘅時候嗰啲威化餅啊，甚至乎傳統嘅水泡餅都有喺裏面嘅，咁所以其實咧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指標嚟。 啊，咁啊問定一條問題，留翻下個禮拜你答啦嚇。咁、如果你要食餅乾嘅時候，我又要留意到佢嘅營養，我點樣先知道？佢俾到啲咩營養我呢？ 係啊，咁下個禮拜就會講下，再重温一次咧。其實營養標籤裏面點樣去教你揀啲比較健康嘅餅乾啦，咁同埋咩為之高糖啦，咩為之高脂肪啦，咩為之高反式脂肪啦。咁我哋下個禮拜都可以講下呢樣嘢。 好啊，咁唔該曬林思維，下星期三再見啦，拜拜。 Okay, bye bye 真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轮光碧海，半圆绝夕阳，